then I'll keep it shut. I hate it when you hiss and preach about your new、 come on.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妈妈，不好了，小北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一天天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游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大佐，这里是 FM98.2 F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对，当然了，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哈。在这里呢，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朋友，有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了哈，罗阳导演。 Hello， 大家好。 青年导演，哎呀， 基层影视工作者， 哎呀，这个定位很准确。 对对对， 我的定位是资深业余票友评书爱好者。 资深业余票友评书 啊，对，就是太业余了呀。 我还想一下，真、 这个、 是啊。 另外一位哈，也是我们这个台里的主持人一梦，欢迎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欢迎。有点刺光，还是你太白了？ 啊。太白的原因吧， 你汗啊， 对比的， 对你太黑，你是因为刚从片场回来， 对对，刚从横店和宁波那边回来了， 嗯，多大回来呢？ 我回来了三天，嗯、我们大部队可能还在那边，需要 今天杀青了是吧？ 对，今天杀青， 怎么样？整个在剧组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大家是比较团结，然后是确实是剧组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苦的。 苦指的是睡不好吃不好 啊，这些都有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的所有的剧组大概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苦，但另一方面也是大家在能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倒是是这样，因为我看你们朋友圈前两天老推荐你们那个，你知道吗？没事、 哦、可以这样打广告吗？ 不是广告的事，别说一说广告真要钱，我告诉你。不是，我就是真的想知道。 对。 在剧组里生活什么样？因为我特别喜欢集体生活， 啊 包括配音的话，配影视剧的话，我特别愿意在棚里和大家在一起待着。 对， 对， 对， 对， 因为首先它会让我不分昼夜，但剧组也这样。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尤其是各个工种的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来说点 聚在一起， 说点这个好听的，别老关腔。撸起胳膊枪，喂，和撸起胳膊枪干嘛？撸起袖子下油干这事儿可以说的，你一两句就行了。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碰到一些难的事儿啊？ 我觉得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时间是最大的敌人吧。因为我们这部戏的这个拍摄周期确实是有限，对于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来说，可能是已经是比较长了。我们有大概有一个月的设置时间，但是我们的戏量确实比较大，尤其是涉及到后期很多需要我们再进行场地也有很多，所以我们这个确实需要很多时间。 我看搭景就费了半天劲啊！ 对对对，而且 有几个场景。 大概有十几个， 全是现搭的。 对对对，我们现 啊 自己制作的一个。 我看老赵那时候在那个朋友圈里发，好像过去的时候赶上下雨是吧？ 这 天天下雨，基本上、 看着了。 对对对， 天天下雨，然后 所以我们也是每天都是大夜，每天都是大夜，经常 连。大夜是为了躲雨，是为了啥？ 也不是为了躲雨，这个 赶上就录呗。 对，一是我们主要是夜戏多，再一个是确实是周期比较紧张，有可能前一天的拍摄量又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完成的话，我们只能在 拉晚。 对，晚上继续进行。 哦、好辛苦。 两个人，一个叫赵破晓，一个李天明。 外号破晓天明。 对，我们现在给他改成叫赵正武了，已经天明已经无法满足他我们的需求。 你觉得在那儿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啥？ 我觉得最大的 除了时间之外啊， 那可能就是一是些不可预计的一些因素吧，包括天气啊，还有包括一些因为人多了的话，会各种各样的制片方面的一些压力在，包括场地的协调，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临时增加的一些变动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在。 但几乎这个你说的应该是每个剧组都会碰到情况哈。 嗯，对对 啊，我看因为你们有很多打斗场景，有没有受伤啊，或者是危险的情况出现的？ 这方面因为我们比较有专业的这个武术指导在、还好。 郭老师哈， 对郭老师， 很厉害，每天都在剖自己的在现场。 对， 他是个反一是吗？在里面串了一个， 也不算反一，他可能是我们这部戏里面一个开始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东方大家最后都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关键人物， 哦、 也是最后站出来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他打的真是很好看， 对我们有很多的威亚戏。 啊、哦，我看到了亚俊第一天去就掉下来。 对，也希望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部戏， 是到时候说的时候、咱们重点来推荐啊。 好， 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先推荐已经能看马上能看到的啊。先是进入到这个每日网剧榜单，先来看第一部网剧，叫做《特勤精英》，是多平台播放的，单人播放量可不老少，叫做8696万。说的是什么呢？有个人叫林毅，他怀揣着英雄梦来到了消防特勤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消防员战士。在与队长郑志勇的不断的冲突当中，林毅慢慢的去融入特勤队这个大家庭，队员们也慢慢的去接受了他。大家不但能够看到林毅在消防业务上的表现啊、有这个过人的才能，更能够看到他的改变。在一次一次的突发事件当中，林毅和他的同伴呢一起披荆斩棘，救人于危难，一步步的实现着自己关于英雄的那个梦想。林毅不但在消防群体当中实现了自己的梦啊，还收获了最美好的爱情。他和率性美丽的急救医生叶一帆在冲突当中相识，在误会中争斗，在理解中慢慢走近，又在共同的消防救护经历当中真诚的相爱。林毅和郑志勇也在经历一次次的救援行动洗礼之后，放下了从前的恩怨啊，为了这个各自的英雄梦想坚持为国家和人民消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职业题材的哈，以前我们老是能在港剧啊或者是美剧啊， 对 TVB 或者是这些 多一些、 对，比如说国内的好像还真的 消防员的好像不多， 消防员的不多 是吧？ 对，美剧我倒是真知道几个，芝加哥消防局、 对， 还有警局一系列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看这个光从我们这个介绍这段文字来看的话，它好像内容上啊包括各方面没有那么出奇的地儿，但是你看他的表现非常好，8696万。 对， 鲁阳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职场剧确实是一个现在在我们这个网生内容里面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戏，我觉得在这个题材上它本身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对，我觉得因为这部戏我还没有看，但是我觉得单从这个题材上说，就是比较能吸引现在很多的一些观众。 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职场上的东西啊，或者说各个不同职业的，我们很少能碰到职业的这种戏，会将为成为这个中国网剧或者电视剧的一种潮流或趋势？ 因为作为一个电视剧来说，职场剧一直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题材，各个包括律师啊、警匪啊这种 ， 这些都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和关注的一个题材，因为是可能一方面离大家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跟普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会走得太远，它有一些现实的东西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能做下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题材。 而且本身来说就是他们的各种案件出的各种景，它都是有 对 带在里边的。 对，而且就像这种消防题材，它本身又有一种生死离别面临很多的一个抉择在，我觉得是也是比较好做的一种戏。 挺好玩这个事儿。 而且我觉得就是消防题材相对于警匪题材来说，它更存在一种神秘感，你有没有觉得？ 就离我们好像更远一点是吧？ 对，就是大家虽然知道这个消防局或者是这个消防员他们的职业是干什么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很长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他们的职业。 因为他们快。突然间来，对，而且一定要去给人让路，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也不像你警察叔叔啊，或者是这个医生啊， 会被来停， 靠边啊，身份证出示一下， 你长得就太坏，我就很少碰到这个问题， 每次我都是那个让拦着那个， 对的。 对，接下来说咱们的第二部网剧啊，叫做这个《维和步兵营》，播放平台在这个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7918万。说的呢就是这个利比亚撤侨事件当中，这个中国军人林浩南在执行危险这个救援任务时，救下来战地记者海兰，两人呢不打不相识，却是缘分的开始。为了响应国家这个军事力量走出去的战略，陆军组建了以林浩南为指挥官的首支维和作战部队啊，维和步兵营就是整个这部片子的这个 名称啊，对，这个不料海兰呢也加入到这个步兵营的训练当中，两个人呢在训练当中成为欢喜冤家，互生情愫。随后呢，这个林浩南带领步兵营带领步兵营的将士呢前往西非维和。临行前呢，林浩南为了保护海兰，决定跟他分手。不料在非洲艰难危险的维和工作当中，海兰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场合再次出现啊，两个人也是再度重逢，感情更近了一步。在危机重重下的异国呢，他们面对鬼影一般的敌人，面临着炮火甚至是细菌战的生死威胁，两颗心几次分离又几次交融，最终两个人团圆，这个圆满的完成了维和任务，也是双双被授予了和平勋章。 嗯，很有意思，又是一个类型啊，这种就是各种不同职业的，尤其这种题材，维和步兵营，我们最近几年才出现，包括我家里还有亲戚，我的哥哥当时他要考，很难考进去的，也是警察身份，但他是军人身份哈。包括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次，哎，是咱们潍坊舰的，应该叫政委，好像在电视台节目来做一篇演讲。就来聊一聊这个当时他们怎么去撤侨的事情， 那就是也是利比亚撤侨那次， 是不是利比亚？我就具体忘了。咱们撤侨好像不止这一次，很经典。 我记得、 他是好像是在 200多次了。 索马里撤侨，索马里不对，就特别特别的害怕。包括这个那么大一支军舰，巨大军舰怎么能够进去？因为它那个宽啊，大概和咱们这个潍坊舰整体的舰长是一边大的，一边长的。那你知道它吃水很深，中间那个地方河道它不知道什么情况，人就一点一点往里进，大概它一共是用了71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了479人，大概是这个数字啊，就很大量的这么一个疏解任务，大概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10秒钟，非常了不起。他们要进迅速时间，因为之前要去船还是慢嘛，在海上慢，他们在船上演练怎么去布置这个警戒区，然后怎么来设置那种防爆门啊，这个安检门、闸门等等这些，然后一步一步一个人一个人往里进，非常非常快。他们到，我记得讲了几个挺让人感动的一些故事，有一个中国的小女孩5岁，在她妈妈的怀抱里边，就是发着高烧，一直问就是我们安全了吗？然后几个兵啊，就跟说你已经安全了，你现在正在我们的流动国土之上。那个时候，这个自信心和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然后全舰官兵啊，为了让保障这个我们的中国人，我们的同胞能够住得好、吃得好，所有人几乎是所有人把自己的这个床铺让出来，睡在地板上。有一个大概可能50来岁的老大妈出来的时候，拿手机录着一段像的时候，真是饱含热泪跟大家讲，就是这些孩子和我的孩子是一般大，可能还没有我的孩子年龄长，他们就睡在这个甲板，就是舱室里面的地板上，很凉，然后吃饭也成问题。你想，那就是再加上本身舰队 又加上400多人， 六七百人的一个大的，但是其实你想，一个饭堂它一共能容纳70人，它就得分10波吃，10几分钟、20分钟左右就得来一波人。但是你这个吃饭其实还好，他为了保证，而且你知道这个舰上的这个吃饭的伙食非常好。标准非常高，我那个照相能看到什么肉啊、鸡腿啊、蛋的、鱼啊都有，很丰盛。但是最难的是，他们一共就是炊事班9个人，照顾700个人吃饭，工作了14个小时，就是一天呢。到最后什么情况？就是手一拿不了东西，根本就自己吃不了饭， 就太累了， 切的， 然后颠勺， 14小时一直在。我的天，这是中国人 超负荷 在 这工作了。 真的是这样，真应该。 所以了解了解，对啊，这群人，这群可爱的人， 对， 那个时候才知道。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期类似这样的节目，应该是当时《战狼二》这个特别火的时候嘛，然后我就往后深挖了挖他的这个背后背景，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商人，应该是利比亚撤侨那次，有一个商人，就是他们护照什么的都丢了，没有了，就整个一个。团队的人，然后就发现中国军人就在对面，然后就问那个我们护照丢了怎么办啊？然后那个咱们那个武警啊，不是武警，警察不是警察，军人对，军人就拿着枪，就是跟他们说会唱国歌吗？然后他们就会唱。然后集体就唱着国歌，然后在旁边好多好多就是当地的非洲人就注视下，大家一起唱着国歌，然后就过了那个，就过了那个安检区， 非常感人， 真的是。 他说世界上，我记得那个政委最后的一演讲词，他就叫最后一句话，世界上有很多军人，我们也都叫军人，但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叫人民子弟兵。 对， 哇，就底下哭的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要哭了，我哭一会儿。整点之后咱们再见。 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大佐。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FM 927收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还是介绍两位朋友哈，青年导演鲁阳，欢迎鲁阳。 欢迎， 大家好，也是我们的师哥哈，大师哥。 哎，对对对， 另外一位这个。青年的新锐主播美女一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脸上光还是呲的， 就笑了，好容易。来，帅哥导演陆阳。 这个坐站在一梦旁边，可能是体现不出这一点的。 啊，他比你帅，你觉得是吧？ 啊，对对对。 有一次，我们还在小直播间的时候，也陆阳头一次来上节目啊，我记得谁来着？他倩儿从侧脸拍，没，我这个人怎么侧脸太帅？原来陆阳。 那我只能以后这样。 你其实对对对对，你侧脸特别有戏，你知道吗？ 对，以后咱们在那个嘉宾区单独加一个侧颜镜头，侧颜镜头。 其实我这个一直是侧颜镜头，因为我老这么跟你们聊，侧脸。但是我侧脸偏偏又不是好的， 你可以录背影， 然后给他正脸，现在给他正脸， 谁？切走。哎，切到大佐跳下。 哎，谢谢谢谢。 哎，切两个男主持人，我好像还是。哎，我经历过没有这个事情，还是会怪怪的， 总会有第一次的嘛。 啊，是的，给了你，总觉得冤。 凡事总有第一次嘛，不一定会给谁。 哎，对对，来吧，咱们来推荐每日网大哈。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啊，分别是11万、11万、10万。 对， 其实我们俩的刚才和大老师说，咱俩别介绍了。但其实现在，鲁阳，你也作为这个。影视基层工作者哈， 对 对， 对， 而且也涉猎到一些网大的事儿。我几乎每次来导演，每期节目都会聊，因为最近这个网大表现实在太让人觉得， 对对对，现在的网大市场是相比去年来说是显得有些萧条，但我觉得 有些简直太萧条了 啊！对，我觉得 以前我们看到过上千万的点击量的， 单日吗？ 单日， 对，确实，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是现在这个市场本身这个萧条以后，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可能就是大家投入的也少了。再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平台上的一个补贴的政策，相比之前可能会少，因为之前像去年大家一窝蜂的挤到这个市场来， 对呀、啊， 然后这样就会造就了一些很多的一些现象级的一些作品，然后现在呢竞争越来越激烈， 有很多人走了， 对，有很多人走， 但是好的还是留下来的吧。 对，好的也留下，但今年也有几部亮眼的制作，反正但是大部分呢，我觉得还是一是作品本身没有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制作水平，这样观众也会有选择嘛。 有一些更好的，比方说真是顶尖那第一梯队的人，是不是也转去做别的，比如说网剧还是啥？ 对对，当然有这样的现象，有他们有些做网剧啊，或者说做一些更院线的，还有一些电视剧的，这些都有。他们人才是不断流动的。 你看，你刚才说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儿，我们之前很少聊到，就是平台补贴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因为是一个平台的话，因为我们的那个网大嘛，它最主要的一个播放平台就是在网络上，各个平台，像爱奇艺啊、优酷啊这些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推出了很多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单片的点击量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都会给到这些片方。 还有这种操作呢？ 但你看，最开始滴滴或者是快滴出现的时候，特别 对对，他们是也是为了 应该是一样的概念。 对，平台之间他们有相互的竞争，他们会推就是也会 有不同的这种竞争方式啊， 对对， 方式也不同。 对， 现在这回可能就没了。 对，现在可能这些优惠政策越来越少。再一个，他们会变一些形式。然后，而且，我觉得个人意见啊，就是在刚出来的时候，平台本身对一些播放量也会有一些 夸张的地方在，因为他们是希望从业的人员更多来介入这个市场，但慢慢慢慢的这个他们这个市场培育起来了，他们就不需要再做这个事情了， 自由生长了。 对对对， 但是网剧这回就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做，就是简直是爆发式增长，我天，上亿的，几千万的，比比皆是，非常多， 真的。而且最近的网剧市场，我发现而且它做的越来越精致了， 对对对对对， 就不像之前那种 都好多现象级了一点。 对对对对对， 我们像《白夜追凶》《魔神》《无证之罪》， 对， 随随便便说的好多好多。你看最近这个这几个刚才说的《维和不明》等等这种，都几千万级的，你怎么看这个事？网大和网剧的最大不同，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网剧的盈利的模式是比较健康和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完善的一个盈利模式。 怎么讲？ 它就因为网大的盈利模式，就是如果单单靠这个点击量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太单一了一个这个手段。但是网剧呢，它可能有很多的商务合作和介入在里面，而且有网剧有很多的明星进入过来，本身就能带来话题性，就是能更多的吸引观众，而且它现在的这些从业人员，就是我觉得目前的介入越来越多的一些专业的，更以前做一些院线啊或者一些电视剧的传统的一些影视工作者，他们也会越来越多的介入到这个网剧市场，因为这个市场本身这个盘子就很大。但网大的现在来看的话，现在这方面还是对还是少一点，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市场也是需要一个这样不断的一个培育的过程，毕竟是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一个品种，我觉得还是需要有给他一点时间，然后也需要更好的一些现象级的作品来积累出来。 对，我问你在这一个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类似于这样比较专业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从一个网大的制作人的水平来看，或者一个制作公司来看，得做好什么样的准备能够往网剧上去做？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网剧还是网大，我觉得或者说这种影视类的东西，他们在制作方面都是有很多的共通性的，其实没有特别这种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如果想在网剧市场上做出的一些成绩话，是需要一个真的是需要一个前期特别好的一个准备，从剧本的，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体量嘛，到一个准备期，我觉得这个筹备期主要要做得非常久。对，而且要 不像这个网大这种短平快。 对对对， 了解。来，咱们推荐网大头一部叫做《时光尽头遇到你》，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1万。这个片子呢，讲述了一个穿越时间，说的这个片子，这部 网大 这部片儿，因为这个没办法啊，我们受制于要求规定，普通话就叫骗子，你加儿化音 是我想多了吗？ 对吧？确实，骗子和片儿啊，当一个字的出来的时候，它就是骗啊，加一块儿。片儿 啊， 片花就不能叫片花， 片花啊， 你没扣过钱吗？ 没，应该没有。 你看我就扣过钱。说回来，这部网大呢，它讲述了一个超越时间与生命的奇幻的爱情故事。相遇轻而易举，重逢却需要百般的努力。通过这个一块贯穿全剧的怀表啊，讲述了林真与沈浩的爱情故事。林真与沈浩相识在校园，他们青涩甜蜜的爱恋默默的去发芽恣意的生长。然而呢，在他们许下约定之后没几天，林真就撒手人寰了。林真死之后呢，求天使让自己再见一次沈浩，以此呢作为这个交换的是自己的容貌、记忆和接替天使的工作。于是林真变成了天使，叫尹夏。十年之后，失去记忆的尹夏和沈浩重逢了，他们能够冲破死神的阻碍，真正顺利走在一起。看这个天使，这个是尹夏带着沈浩啊，重回十年前完成爱的那些救赎。这个反正怎么说，这个模式还是我觉得听着还挺好玩的。 对。 是吧？ 还是 没有那么俗套， 对， 但是它也是， 对，虽然也是依照着原有的那种感情套路来走吧。 对，挺好玩。 对， 来，咱们继续往下说吧。看他俩不太想说话。一梦，你最近好吗？ 我最近很好。 对，可能是在思考咱们这个网大为什么的，它的点击量为什么会这么低啊？ 可能最近有片约了是吧？有人邀请你拍？ 没有。 我朋友倒是真的最近在拍网络大电影，但是我就看他四处跑，而且每天过得还挺开心的，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点击量能有多少。 因为 比较好奇这个事， 这个那你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影视行业它几乎还是收投资人的钱，对吧？但是你自己有可能也是投资人啊。 对，我们是公司化运作，当然我们每个项目当中也会有项目的投资人，我们公司也会投一部分，作为一个出品方嘛，我觉得这样是对双方都有一个保障的一个 一个事情。 那比方说我要是这部片子没有太挣钱的话呢，或者说根本就是赔了呢？ 因为影视吧，不管是网大的还有还是说院线电影哈，毕竟都是一个投资行为嘛。 对， 我觉得市场是谁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去预测的，对对，但是大家都会有这种预期，或者说有这种判断，在前期的时候把这些工作做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对，而且就是影视这个领域的演员啊，包括制作人啊，就是从业者吧，他也不光会忙活这一个剧，他好多的事儿同时也在做。那你讲话，那真要是光靠这一部片子，那可不都是赔了就赔了，就赌的， 对，那就赌在那儿了嘛。 啊，对，我记得跟西鹤聊过一次，也是咱们那个，你见过没有？ 嗯，应该是没有。 中戏的一个，中戏的他是表演系还是导演系的，常来咱们节目以前。聊这个事儿，他说其实你看到的，真的 都是假象， 你不是假象，你看到的真是5%可能都不到，那些明星就是95%的在水面下面，那些明星很辛苦，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事儿，他也可能收入没有那么的多，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光鲜，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活得还都挺好，这个行业还是挺养人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对再去怀着自己最初的梦想，然后投入到这个圈里嘛。 就是 ，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圈啊。 那当然了， 对。再来说今天的这个网大推荐啊，这个第二部呢叫做《真爱骗子小娇妻》，名儿取的就挺好玩儿。啊，这个播放平台在优酷， 那么俗 啊。对，这个每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1万啊。说这个船长江若晨在街头向落难的严真真伸出了援手，随后发现一切都是这个梅丽莎策划的骗局。更令江若晨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严真真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世交吴伯父家的女儿啊。这个江若晨呢，想方设法的是这个试图拆穿严真真的身份， 拆穿 严真真的身份啊！这个严真真呢，虽然是漏洞百出，但是却能屡屡化险为夷。在此过程当中呢，这个江若晨逐渐感受到了严真真的善良，而且对自己的怀疑产生了动摇。严真真呢，也是不知不觉中被江若晨深深的吸引啊！这个就是两个人从最开始 怎么老不知不觉就被吸引， 相互怀疑、相互猜测、相互仇恨，到最后就肯定会走到一起， 老是欢喜冤家的状态。 对，然后这个吴伯父呢病重的消息也是传来，遗产继承的问题也是浮出水面，严真真一系列的异常举动令江若晨重启疑心，随即这个继续展开调查。严真真呢为了坚守自己的承诺也是备受煎熬，即使在江若晨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依旧不肯吐露真情。不过最终江若晨还是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啊，这个并决定帮助严真真将这个善意的谎言进行到底，然而新的危机却在暗中酝酿，随时可能爆发。 这多么绕腾吧。你光看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其实一句话解释这部剧应该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恩怨情仇。 哪个都能这么解释你知道吗？ 哎，就是不为了这个，为了不让他绕腾，就是 那你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可能还有点人看， 对吧？ 太好，太绕了。来吧，咱们再推荐一个吧。就谍战校园，我还以为咱直接七中戏呢，后来我觉得再推荐一个10万哈，也没有三个。今天推荐的三部网大的这个播放量都差不多。叫谍战校园，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0万。这个网大讲述了一个爱好环保的化学系高材生若曦，为了跟他父亲作对，身边交集着一帮不平凡的人，但是此时校园有危机四伏，人心变幻莫测。原本生活简单的若曦没想到身边的人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信任的黑客闺蜜啊，因为被人威胁而背叛，比较乐呵的这个同学原来是这个父亲派来保护自己的保镖，贴心的男友更是成为了腹黑大反派啊，还有两个冷艳的女杀手暗藏左右，一个惊天阴谋正向他展开。故事的这个精神耐人寻味，节奏紧张而又扣人心弦呐、啊！没看出来啊，为什么老愿意往校园上靠，在网大这一块啊？ 其实不光是网大吧，我觉得，因为校园题材一直是大家这个市场上比较反响比较好的一个题材，而且可能因为大家不管是那种从校园毕业的，还是说正在校园的当中的，大家都会对 都适用， 对都适用， 对校园都挺向往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块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所以就大家会这么选，因为我们老能靠着网大说校园，而且老弄个怪里怪气的， 对，而且成本可能相对来说制作成本也会低一点 啊，这可能是主要 的。对，哎，现在想起来真是这样的，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校园剧里边的言情，就是两个男同学跟女同学之间相亲相爱这种故事，然后慢慢发展到这个里边出来一些这个神仙打架的感觉，然后后来又变成 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惊天大阴谋出现在校园里边， 怎么就惊天大阴谋非得放校园里头？ 可能是为什么体育老师总去开会，为什么总让数学老师代课啊？这个一个惊天大阴谋正在展开， 这是个吐槽。哎，其实这说一说反倒你看这个什么来着，夏洛特烦恼，人家说的也是校园的事儿， 对， 说的就让你觉得他哎， 因为他很真实， 你也可以往真实了弄，你非得弄乱七八糟的干嘛？ 对 啊，非得猎奇。我们一直在分析啊，我不知道真从业人员怎么讲，我们老想看网大那么狗血，因为永远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你如果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级和特别狗血的剧情或者说形式去把人吸引过来之后，没过多久这东西就过时了， 对， 没法长远。 对，我觉得这也是今年网大市场表现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网大刚刚出来刚刚兴起，所以大家都会用一些很多噱头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以往在院线电影当中不常见的一些元素来吸引很多这个观众的一个猎奇心理。对，但慢慢的其实观众都会明白啊、哦、我知道你这个只可能只是一个噱头，或者所以这个会流失了很多一些观众。 所以这个就是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哈、啊、你们周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做网大，也就是听听节目，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加入一些反思。 对，但是我要说一遍，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从业人员在认真来做。就是 当然同意这一点， 就比方说我们， 哎， 对，这扣极了， 不小心就把自己夸了，你这个真是 每次都是这样， 对，每次都是这样。我你还说什么吗？ 啊，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不聊到这里了。来吧，咱们到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今天挑的是一个小品，叫《匆匆那年》，讲的是也是这个校园题材的一些故事。 嗯， 说的是那些年我们共同度过的青葱岁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匆匆那年有过多少甜蜜又略带苦涩的记忆。今天这个佳佳与陈，其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啊，他就是那个爱笑会议室的佳佳和祝雨辰、他们两个演员这一对好哥们儿都想在新年晚会上向心爱的女孩表白，但是没想到他们要表白的是同一人，也没想到表白对象就要离开这里了。这样一个故事，来卢导给我们说说戏。 好，那个这个戏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剧本啊，它这个主要人物有三个，就是分别是咱们的佳佳、雨辰和佳楠。 佳楠是女孩哈、 对，佳楠是一个女孩。然后另外两个呢，另外三个可能是在前面有一个电厂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和一个同学 A、同学 B。但是我看了这个剧本，我感觉反倒是这三个前面这三个人物，老师和同学 A、B 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喜剧效果的。 哦， 另外的这个咱们三个主人公呢，尤其是像佳佳和这个雨辰，是稍微的有一点他们的性格不是很突出 啊， 可能因为这个剧情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吸引大家，所以我觉得我会把这两个角色分配给咱们的耗子和大佐。另外一个美女的 同学 A 和同学 B 里边是吧？ 对对，同学 A 同学 B 的话我一会儿再说啊。 啊，你说佳佳和雨辰是我们俩是吧？ 对，佳佳和雨辰、 好，那我来佳佳吧。 对， 那我来雨辰。 对，你长得帅一些嘛。 对，佳佳唯一一个女性角色就分给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唯一的一个美女。 谢谢。好的， 佳楠。 佳楠， 那就剩下都是您的呗，是吧？ 剩下的我再大概再分享。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的人物是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就让我想起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夏洛特烦恼》那个老师，他可能打破了以往大家对这个老师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定位啊。我觉得这个人物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人物我是尝试一下。 好，同学 A 同学 B 呢？快说。 同学 A 和同学 B 也是一个一男一女的角色。我觉得同学 A 的话应该是一个 女生是吗？ 对，同学 A 是个女生，就 还是 一 梦啊， 一梦来一下吧， 换个声。 好， 那另外一个同学呢，我就让于浩来。 好， 来尝试一下。 没问题，来打板，咱开始啊。我是谁来着？我是同学。 你是同学 B。 我是同学 B。 好了，来准备啊，三二一，走， 开始，住手， 老师来了。 都干什么呢？一个个的，这是排练厅，是你们打架的地方吗？我们马上就要参加第五中学的新年联欢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仗，你们觉得合适吗？行了，都抓紧时间给我操练起来。 快练啊。 哎，你俩不练干什么呢？在这儿 报告老师，他总想拉我手。 你放开，臭流氓，我就是这么教育你的。你们表演什么节吗？ 老师，我们是二重唱。 唱的什么？ 手拉手。 你唱手拉手，你唱，你就给我拉上吧。行，现在你们好好练吧啊！我那还有个杂技，我得过去看一下。哎，佳佳， 哎，朱老师， 佳佳，你又来卖货了？ 对，没有，我就是看看他们。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后台，闲人免进，赶紧该忙活忙活去。 不是老师，我不是闲人呐。嗯， 你还有节目啊？ 有啊，那小品《匆匆那年》 完了，这本子要废了。我现在赶紧琢磨琢磨换谁去吧。 来来，等会儿老师，等会儿，哎，你再考虑考虑。老师，你看，就我特意给你买的烤冷面， 特意买的呀。 对呀、啊， 小伙子，记住老师爱吃啥。行了，到时候好好练啊，上台别紧张。 哎呀，不紧张，老师。 哎，加油， 你放心。哎呦我的妈，吓死我，差点换演员，幸亏我机智啊！这不是马上都演出了，我这怎么还没来人呢？雨辰， 哎呀，行，别喊了。你说我容易吗？我这一天天自己在校园里被那些个女生撵得跟狗似的跑来跑去的，你说为啥？我就不明白了，像我这种岁数的年轻人为什么就为什么会这么疯狂而这么的不冷静呢？难道就因为我才华横溢风华绝代？哎，佳佳你干嘛去？回来回来。 听不下去，恶心。 哎哎，别闹，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今天这场演出之后，佳楠我就准备， 我就跟你说个事儿、哎，你别说，你别说，你这是我写的诗，你帮我看一看先啊！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小女孩，会不会心动？ 你说你要送给谁呀、啊？ 还能谁？佳楠呗！我都想好了，在今天演出之前，我就跟佳楠表白。一会儿佳楠来了，我就直接跟他说：“佳楠， 嗯，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佳楠，我哎，我不好意思说， 神经病吧你！雨辰，你拿的是什么呀？我看看。 写的诗。 这是你写的诗啊？你也太厉害了吧！我觉得这首诗的名字应该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哎呀，你太有才了！ 哎，佳楠，你怎么跑去了？那这诗是我写的。 你写的？ 啊？ 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 怎么了？ 你有未来吗？ 我，佳楠，今天你真漂亮。你这身裙子我都没见过，太美了，穿你身上，哎，这裙子老贵了吧？ 我不知道啊，雨辰，这裙子很贵吗？ 哎呀，这别老提钱，你说这贵不贵的，咱自己喜欢不就行吗？ 不对劲啊，怎么的？这裙子你送的？ 咋的？我不能送她裙子呀？ 那你送女孩裙子，你这不耍流氓吗？ 我过新年礼物啊，送裙子不行吗？ 哎，我你什么意思啊？ 咋的了？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让我下不来台啊！ 你俩嘀咕什么呢？ 没嘀咕什么。 在演出之前，我要先送给你们一个新年礼物。 这我还没送你，你就送给我，这多不合适啊！ 那这个小熊猫呢，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送我的，我一直搂着它睡觉，有什么心里话呢，我都会对它说，是我离我最近的东西了。现在呢，它属于你了。 不是，你爸送你，你送我，这事多不合适。 雨辰，给你的。 我的呢？ 这个是给你的。 啥呀？ 烤冷面。下面请欣赏由高三六班全体男生为大家带来的小虎队歌曲《爱》。 爱？那下一个不就是咱了？ 我们的节目了。 对呀、啊。 我们得抓紧时间排练了。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并不知道你许下的是什么愿望。我只知道此刻有你有我。 听新年的钟声 敲响了，改你词儿了。 当当当， 听啊，离别的火车就要进站了。 火车 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听到燕子的欢笑。 哭嚓嚓，看错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细细的细雨， 种子在发芽， 暖暖的阳光， 还有 我对你 爱的火花 的火花火花花，噼里啪啦， 你能不能演了？ 不是你这怎么演？你让我演火花，我还演发怎么演？ 来来来，这佳楠，咱从头再来一遍。 嗯，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我最亲爱的佳楠，我不知道你许了什么样的愿望，但是此时此刻我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这一句埋藏在我心里有多年了，今天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对你说我喜欢你。 怎么了？你还要求婚呢？ 你等一会儿，我绑下鞋带，你别动。佳楠，我 雨辰，你什么意思啊？你假戏真做了吧？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还来一个？ 你还是我朋友吗？ 我不就是拿你当我朋友的吗？我喜欢他三年了，我一个字都没跟他说过，我今天要再不说，我以后就没机会了。 不是，今天说好我表白，你为什么你非挑今天说呀？ 因为今天演出之后，佳楠他就 佳楠怎么了？ 佳楠他 怎么了？ 他走了， 走，不是，佳楠，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啥病？怎么还说走就走了呢？你为什么就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呢？ 佳佳，今天晚上这场演出之后，我就要出国留学了。 出国留学？不是，你这么大事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我不敢跟你说。 为什么呀？ 哎，因为你太傻，所以我把想对你们说的话呀都写在了剧本里。虽然我要走了，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因为我的青春啊只有你们，没有遗憾。 哎呀妈，哎呀妈，这词儿，大家伙让我感到了高没朋友这个事儿，我就怕有人在前面看着，不能瞎说。好了， 都写在了剧本里 啊！感谢啊，感谢这个鲁阳，感谢一梦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稍后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来着？ 伯虎点秋香。 好，再见， 咱明天见，拜拜。 悲伤。